福生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孝文时求能至尚书者天下无有，闻福生至之，欲召，使福生年九十余，老不能行，于是召太常，使掌故晁错往受之。秦时禁书，福生必藏之，其后大兵起，流亡。汉定，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交于齐鲁之间。其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。山东大师无不设尚书以交。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，张生为博士，而福生孙以至尚书征，福能明定。事后鲁周霸、洛阳贾家颇能言尚书云。